8 p.m. 北京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三十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首先来聚焦新加坡的中秋节。眼下全球华人都在迎接这个传统节日，中秋氛围越来越浓了。新加坡一直是中国游客特别喜欢的旅游目的地，那么今天呢，就来听听新加坡的媒体朋友给中国游客们推荐一个他们认为非常棒的新加坡中秋好去处。然后我们来关注最近在加拿大媒体刷了屏的一条新闻，加拿大交通部门允许航空企业对自己的飞行员来进行年检，航空公司自己来验飞行员，这飞行安全能靠得住吗？好，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期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中秋佳节的脚步离我们是越来越近了，相信有很多朋友在心里已经开始规划这个假期该如何来过了。中秋节是全球华人共同的节日，也是联系五湖四海所有中国人的精神纽带。新加坡是一个华人国家，华人在此生活呢已经超过五代了。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演变，这里的中秋习俗呢和我们国内已经有了很多的不同。比如说中秋节的时候孩子们要提灯笼，另外呢吃的月饼是彩色月饼，而很多馅儿呢也是用热带水果来做成的。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要连线在新加坡的958城市频道的新闻主持人邱盛阳先生，来听听他给您介绍眼下在新加坡日渐红火的中秋之声。 大家好，我是新加坡新传媒集团的节目主持邱盛阳。在新加坡的这个庆祝中秋的活动现在是越来越热烈了啊！除了这个民间呢，大家都会买月饼啊，送月饼啊，有些宗教信仰的朋友还在有时候还保留着这个拜月的这个习惯啊。一般的民众呢，怎么样庆祝中秋佳节呢？一些团体啊，还有一些旅游景点呢，都每一年都有些不同的这个特别节目来庆祝这个华族的这个传统节日。那在牛车水啊，新加坡有一条这个国际知名的唐人街啊，牛车水啊，每一年呢都有一些灯饰在马路上啊，都有一些装饰啊，这个彩灯啊，或者是一些牌楼啊，使到整个牛车水啊这个华人这个聚集区呢，就呈现的非常亮丽的中秋夜。当然呢，配合了美食街啊，一些表演活动啊，直到这个牛车水更有这个华人色彩了。另外呢，在全世界都非常知名的新加坡地标性的游览胜地滨海花园呢，今年也推出了这个庆中秋的这个活动。那这次的滨海花园庆中秋有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就包括了巨型灯笼啊、美食街，还有这个传统的市集啊，就是这些卖各种商品的这个市集，猜灯谜啊，还有这个各种的这个文化表演。可以说你来到这个滨海花园呢，就有一站式的、这个庆祝活动了。那今年的这个最亮的这个亮点呢，在于有7个非常巨大的灯笼。那这7个特别设计的巨型灯笼呢，包括着鱼跃龙门啊，这是最大的这个灯笼了，长70米，高10.8米。除了这个鱼跃龙门之外呢，还有一些什么巨型花灯可以看呢？巨型的天灯啊，点天灯啊，这个天灯就不会飞的啊。还有呢，就是凤凰戏牡丹， 凤凰是百鸟之王嘛，啊，这个牡丹是花中之王，非常的这个吉祥。还有那个巨型花，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牡丹花、向日葵，还有新加坡的国花胡姬花啊，都非常的这个艳丽。还有这是蜂舞，就是蜜蜂啊，这个小小的这个蜜蜂，每朵花啊都是小蜜蜂的。百鸟朝凤，有这个仙鹤，各种的鸟类。还有第七个呢，就是月宫里的玉兔啊，当然。这个嫦娥跟玉兔的这个传说，在广寒宫里面的这个日子啊，大家都非常向往啊，你可以来到这个滨海花园里面了。除了这七个大型灯笼之外呢，这个滨海花园庆中秋的活动呢，将会从9月6号到9月24号，每天晚上呢都免费的开放给公众人士呢，到这个滨海花园观赏巨型的这个灯笼的啊。所以如果你是游客也好，你是居民也好呢，都欢迎大家来到新加坡的这个非常著名的地标滨海花园。当然了，如果去参观其他的这个室内的花琼，里面有各种各类的这个植物和花朵的话，另外要收费了。欢迎到新加坡来共度中秋佳节。 谢谢邱胜阳先生发出的热情的邀请。此刻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您会欣然前往吗？说起中秋节来，它是全球华人的共同节日，同时呢，在很多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国家，人们也是十分看重中秋节的，比如像韩国、泰国等等，他们都是要过中秋节的。以后节目里呢，我们也会陆续给您介绍这些国家的中秋习俗。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美国挑起的贸易战，使得中国和欧盟呢也被迫采取了反制措施。这反制措施中，其中就包括了对产自美国的酒类征收附加税。而一些本来看好中国或者是欧盟市场的美国小酒商，本来已经花钱引入机器，希望能够雇佣更多工人扩大产能了，但是现在呢，一切计划只好暂时搁浅。出口的减少也意味着美国国内酒类市场的竞争日益加剧，这也使得美国的小酒商们日子不好过。好，来听报道。 在美国西雅图，当地一家威士忌酒厂的老板告诉记者，他们原本正雄心勃勃地准备开拓中国和欧洲市场，没想到被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浇了个透心凉。 Build our capacity and then focus on the EU and China at the same time, and then boom, the tariffs hit and changed everything. 酒厂老板介绍说，过去一年多来，厂里投入了20多万美元定制安装蒸馏设备，为的就是提高生产能力，进军国际市场。然而现在面对高额的关税，这一计划不得不暂时搁置，酒厂扩招员工的打算也泡了汤。而更让像卡拉斯·刘易斯这样的小酒厂老板担心的是，他们不仅无法开拓国际市场，在国内市场上也将面临重重压力。随着出口量的降低，一些大的威士忌制造商势必会挤占美国国内市场，届时小企业的生存就更加艰难了。 I could simply say I think it's ridiculous. I think that we have created a market that's very international. I think a lot of small businesses really rely on exporting to an international market.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澳大利亚。随着中国今年开始全面禁止进口废塑料等24类固体废物，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等这些大的洋垃圾出口国呢，感到很不适应。在这些垃圾输出国中，像英国和欧盟等多个成员国已经开始着手提升垃圾的回收利用率。比如说像欧洲在开始提升塑料瓶的回收率，另外呢，对塑料制品加征税率。还有一些国家转而寻求把洋垃圾输往其他的一些东南亚国家，比如像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等呢，把印尼、越南、泰国定为了新的垃圾出口目的地。而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政府也在努力地提升垃圾处理量，来消化没有地方出口的垃圾。澳大利亚有环境专家提示呢，中国的政策是一个新的风向标，将会倒逼垃圾出口国提升自身垃圾处理能力，加快资源再生利用的研发技术。 最近在澳大利亚悉尼一家大规模的垃圾处理厂建成了，来听报道。 这家垃圾回收处理厂位于澳大利亚最大城市悉尼的西郊，它每年可以处理25万吨工业及建筑垃圾。随着它的投入运营，每年将有5万辆卡车原本要被填埋的垃圾，现在可以被分类回收后可以用来焚烧发电，而在此之前这些垃圾只能被运到填埋场进行填埋处理。据报道，澳大利亚现有大约30个把垃圾转化为能源的项目，但其中多数项目规模并不大。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正在筹划多个规模更大的同类项目。 To turn our waste into energy, because we produce 64 million tons a year of waste, we recycle just over half of that. 据了解，这些垃圾进入焚烧炉之前是需要进行处理的，将一些金属或木材之类的可回收材料分拣出来。这座垃圾处理厂每年处理的可焚烧垃圾的发电量相当于10万吨煤炭的发电量，它带来的温室气体减排量相当于减少了2万辆汽车的排放。不过对于垃圾焚烧处理，也有一些人担忧发电能效低、有毒气体排放等问题，呼吁进一步完善相关技术。还有人认为这些项目会带来更多垃圾。 Waste to energy creates a market for more waste rather than reducing and recycling the waste we currently make. 澳大利亚政府委托蔚蓝环境咨询公司进行了一项调查显示，随着中国洋垃圾入境禁令出台，澳大利亚大约125万吨垃圾受影响。澳大利亚环境和能源部长此前也指示下级部门把今后工作重心放在垃圾回收和利用项目上，包括兴建垃圾焚烧厂、垃圾填埋气发电等项目。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眼下正是九月初，每逢这个时候，法国的小城里尔便成为了西欧的中心，因为一年一度的旧货节就要启幕了。里尔的旧货市场今年呢，选择在了九月份的第一个周末举行。这个旧货市场历史悠久，起源于中世纪的仆人们经过主人同意，把主人不用的东西呢拿去卖掉，逐渐形成了今日的规模。如今已有10000多个摊位以及200多万人次的游客来光顾，同时呢，这里也是里尔青口节的举行地点。每逢这时候，大批的青口等贝类产品就会被集中的送往餐厅来进行烹饪，让游客们大快朵颐。好，我们一块走进今年的法国里尔旧货市场。 里尔旧货市场节的传统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当时政府允许佣人们每年有一次机会摆摊出售主人们不需要的用品，老百姓摆摊卖旧物的传统就这样一直延续下来，渐渐形成了旧货市场节，这也成为里尔一道独特的风景。在节日当天，音乐家、商贩、旧货古董商还有淘货爱好者都会云集于此，感受法国最大集市的别样风情。 Cette année, on pense qu'il y aura à peu près entre 2 millions et 2 millions 5. L'année dernière était un petit peu moins fréquentée parce qu'il s'agissait d'une année de reprise après l'annulation exceptionnelle de l'année 2016. 在旧货市场节上，人们可以在上万个摊位中挑选自己喜欢的物件，也可以停下来欣赏街头艺术家带来的表演。这里既有专业的二手商人，也有当地人在自家楼下设置的小摊位。古董相机销售商贝尔纳德是本地人，他几乎每年都来摆摊。 J'ai pratiquement que du matériel de collection. Ça va du tout premier début de la photo. 贝尔纳德说，每年的这两天既可以卖相机，也是他和相机爱好者交流的日子。而比利和妻子来自英国，他们这次开了近1000公里的车来到这里。 We're coming from Northern Ireland for a shop we have in Northern Ireland for to buy some goodies. And we're having a fabulous time. Weather good, company good, everything good. 商贩和游客的云集也给里尔这个小城市带来了无限的商机。当地的特产贻贝是每个游客必尝的美食，这一次当地餐厅一共准备了近500吨贻贝，让游客大快朵颐。另外，由于大量游客都在短短2天节日时间来，很多酒店房间都是提前一个多月就预订出去了。 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北极航道，如今呢，这已经成为了国际地理的热门词。随着全球气温的增长，北极大片的冰雪融化，过去无法通行的北极如今有了航道。现在全球的北极航道是由两条组成，一条呢是加拿大沿岸的西北航道，还有一个是俄罗斯西伯利亚沿岸的东北航道。而所谓的西北航道 Northwest Passage 是指由格陵兰岛经加拿大北部北极群岛到阿拉斯加北岸的航道，这是大西洋到太平洋之间最短的航道。西北航道是人类经过了数百年努力寻找形成的一条北美大陆航道，距离北极呢还不到1930公里，它是全世界最险峻的航线，但也被称为是全世界最美丽的航线。除了货物运输之外呢，2016年8月这里还开通了全球第一艘北极邮轮。不过人们也发现各种船只的往来也为北极航道的环境保护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好，我们就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亚明对此的报道。 世界自然基金会加拿大分部已经开始关注北极海域的环境保护，并在近期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主要聚焦于过往船只排放污水的问题。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英文部制作人马克·蒙哥马利就此报告涉及的问题采访了梅丽莎·纳克女士，她是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加拿大北极航运和海洋保护专家。 In Canada, we have different shipping regulations for waters north and south of 60 degrees latitude. So south of 60 degrees, we have a proper definition and proper regulations for grey water.However, in the Canadian Arctic, grey water falls under a vague category of. 在加拿大，以北纬50度线划分，加拿大对南北两面的环境保护有不同的规定。通常来说，50度南面是人口集中的地区，环保的规定通常更严格、更细致；而50度北面的规定则较笼统，但也规定不能向海洋中排放废弃物。但有些在北极的船只并未严格执行，他们把向海洋中排放废物的水称作黑水，而称他们排放的水里面不包括任何有害物质。到底是不是含有有害物质，又没人检测。因此报告将这些废水称为灰水，它包括船舶的厨房、淋浴、洗衣设施等排放的污水。这种废水包括肥皂、营养素和微塑料。实际上，根据防治法的规定，向北极海域排放灰水也是不允许的。这些法规要求船舶操作者在进入北极零排放区之前处理和排放灰水。但是呢，就要要求在北极停留时间较长的船只拥有非常大的储罐系统，由加拿大交通部检查批准。可到目前为止，加拿大交通部还没有检查和批准过任何在北极海域的船只。这份报告以2016年出现在北极海域的船舶数据为基础，对2025年和2035年北极地区过往船只的增加以及排放灰水的总量作出预计。按照此报告，2016年进入加拿大北极海域的船只总共有344艘，其中载客邮轮16艘，捕鱼船114艘，普通货轮29艘，运粮货轮49艘，还有邮轮、边境巡逻船、军舰等。16艘载客邮轮总共停留197天，平均每艘船停留了12天，而渔船平均停留时间更长，每艘船为26天。纳克女士指出，根据加拿大法规，灰水属于废物类别，按规定不能倾倒进北极海域。 However, in reality it doesn't. Ships simply don't have large holding capacities, and so they aren't able to hold, you know, all the showerand laundry water on board. So in reality, ships are discharging untreated grey water. 但实际上，他们没有遵守。很多船只没有足够大的储存罐，无法储存厨房和淋浴用的废水，只能把未处理的废水排放进加拿大北极海域中。报告显示，普通邮轮乘客每人每天产生约250升灰水。商业和渔船每人每天产生的灰水较少，但通常在北极地区较长时间。因此他们的灰水排放量也很大。 耐克说，现在的问题是船只没有储存灰水的能力，加拿大没有批准运输的处理方法，北极海域的岸上也没有处理设施。因为阿拉斯加的规则要比加拿大严格的多，纳克说，船只在进入或离开阿拉斯加水域之前，很容易在加拿大水域倾倒灰水。纳克女士表示，虽然北极航运数量仍然相对较低，但未来几年可能会大幅增加，因此在北极海洋生态系统受到伤害之前，应该抓紧制定明确的规则、执法方式以及水处理设施规定。北极原住民伊纽瓦绿特地区的秘书兼财务主管汉斯伦尼读到此报告后发表一份声明说，北方社区依赖补给船只，许多原住民社区乐意看到旅游业在北极增长，然而我们依靠海洋获取食物，未经处理的灰水会污染贝类，并可能产生有毒的藻类大量繁殖，有可能危害我们的食品安全。因此随着北极航运的增长，改变法规以阻止灰水倒入海洋变得越来越重要。 最近加拿大国内媒体被这样一条新闻刷爆了屏，加拿大交通部门同意让民航公司自己对飞行员进行年检。很多媒体的报道是民航公司自己来检验飞行员，那么请问这检验靠谱吗？谁还敢坐飞机？加拿大交通部在今年9月初发布了新规，表示呢，从2018年秋季开始，加拿大的民航公司可以自己对其飞行员进行年检，来看看飞行员们是否继续具备驾驶民航飞机的能力，一时激起了千层浪。公司检验自己的飞行员，他们会不会放水呢？对此，加拿大交通部门以及民航公司进行了解释。好，我们就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方华对此的报道。 加拿大民航业表示，他们雇用的年检员完全具有自行验证民航飞机驾驶员资格的能力。但民航业一些专家认为，让民航公司自行验证其飞机驾驶员资格的做法会带来安全方面的问题。代表加拿大政府450名民航安全检查员的工会组织加拿大民航飞机驾驶员协会运营总监 Holbrook 指出，民航公司考虑的是公司利益，许多情况下公众安全与公司利益相比只能屈居次要地位，这里可能会有利益冲突的问题。 We're talking about the last remnant of independent oversight by Transport Canada in the check pilot world. 比如如果民航公司遇到飞机驾驶员短缺的问题，则其负责飞行员年检的检查员可能会受到压力，要其对那些驾驶技能和熟练程度不达标的飞行员放飞，对他们网开一面。因为毕竟给这些安全年检员发工资的不是加拿大交通部，而是其老板，其所属的民航公司。为了确保民航飞机驾驶员保持安全驾驶飞机的能力，飞行员们要经常接受被称作飞机驾驶员熟练程度的检验。具体的检验频率取决于每个民航飞机驾驶员的个人资历，从每年一次到几年一次不等。这些民航飞机驾驶员的年检多年来由加拿大交通部的检查员负责，或者由加拿大交通部批准的独立检查员负责。加拿大交通部经常对独立检查员的年检工作质量进行监督检查。但从今年秋天开始，加拿大主要的民航公司将可以自行负责对本公司飞机驾驶员的年检工作。加拿大交通部将把监督民航公司年检检查员工作质量的事务交给独立的资深检查员负责。而交通部自己的安全检查员将把工作重点放到监督检查民航公司对飞行员的安全培训项目和安全保证程序方面。当然了，加拿大民航业欢迎加拿大交通部下放飞行员年检权的新规定。代表民航工业的加拿大民航交通协会主席 John McKenna 表示，加拿大交通部的新规定是民航业一直在呼吁的事情。实际上，加拿大交通部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到各个民航公司去实地检验民航飞机驾驶员的熟练程度。民航公司自行检验其飞机驾驶员资格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 Safety is the utmost concern of any airline operator, so we're not going to want to cut corners there.

Go easy on me, for the night has been long. I'm not quite as strong as you see me. I came here alone and I'll leave on my own. The next step is home, so go easy on me. Oh, I don't need the truth of a good talking to from your mountain. No, I don't know your name and I won't take the blame. Don't know what you need, so go easy on me. So hard when you throw up your guard. I'm not here to spy, so go easy on me. Oh, the clanging of swords and the war of the word doesn't move me. See, my heart barely works and it's covered in dirt. Born to be bad, move on, built to go. your bottoms up like it's your birthday. VIP, yeah, we run this place. I knock you down like you carry. Put your name like Rihanna, you come on the world, baby. Be unthinkable, Alicia, you go so far. You should let go, and I ain't gonna leave without her. This is for the girl that can get down low. The whole club wanna see you go. Shake, shake, like your famous girl. Underneath the covers, intoxicated, you're like a drug girl. Grab a glass, gonna rain tequila. I knock you down like Shakira. Put your name like Rihanna. You come on the world, baby. Be unthinkable, Alicia. You know so far, you should let go. And I ain't gonna leave without her. This is for the girl that can get down low. The whole club wanna see you go. Shake, shake, like your famous girl. looking to stack up. Yeah, I go hard, I go smart. How's I working out for y'all in the back, huh? I've seen that frustration. Been crossed and lost and told no. And I've come back unshaken. Let down and lived and let go. So you can let it be known. I don't hold back, I hold my own. I can't be mapped, I can't be cloned. I can't see flat, it ain't my tone. I can't fall back, I came too far. Hold myself up and love my scars. Let the bells ring wherever they are. Cause I was there saying, these promises broken, deep below. Each word gets lost in the echo. So one last line, I can see through. This time I'm finally back to 将收听到的是小鬼当家，与 Emma Frankie 一起在原版的世界里嗨玩英语。在北京，它绵延573公里，不只是一处古迹； 在首都，它连接6个区县，不仅是一条纽带。 历史上，它身负重任，抵御强敌； 现如今，它传承文化，闻名世界。 它的名字叫长城。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高粱肥，大豆香，遍地黄金少宰羊。 推动长城文化带建设，传承历史，传播文化。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沉淀浮躁， 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昨天我们讲到了零浪费啊，英文翻译成了 Zero Waste。 那么在生活当中如何来改变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最后呢成为一个我们叫环保的小战士呢？那么了解详细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零浪费啊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但是呢唐女士表示呢，昨天我们讲到了来自北京的唐女士呢，她说呢最好啊不要不切实际，我们任何的想法任何的做法啊都要脚踏实地啊，那么要去思考哪些能够帮助你改善自己的一些小的行为，点点滴滴的一些行为，这样呢才能让我们的周围环境啊从中受益。 Even though producing zero waste is a wonderful idea. 主意不错哈，是一个 wonderful idea. She suggested that it is best not to be unrealistic. 后面有一个形容词哈，不切实际。我们知道 real 是真实的 ，realistic 后面加 istic， realistic 表示说切合实际的。比如说一个人的 suggestion， 一个人的 proposal 非常的 realistic。 另外一个人啊 realistic person 表示这个人他的说话办事呢特别的靠谱 realistic。 但是如果前面加一个否定的前缀的话呢 un 那么变成了不靠谱的啊，不切实际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想法，我们的一些设想啊，平时呢这个分数呢只有呢五六十分，有些同学啊会认为说通过几个月的努力这个分数提高到100分或90多分，那么呢这个进步呢太大了，有些呢 unrealistic 啊，那么 such improvement sounds unrealistic， 那么听起来呢有一些不切合实际。 But rather to think about single small acts小的点点滴滴的一些行为，那么英文有一个很好的翻译叫 single small act。 那么比如说改变一个人的坏习惯，提高一个人的学习的方式方法，那么大家可以想一些 single small act。 那么这些小的点点滴滴的行为啊 help you improve your own personal behavior， 能够提升你的个人的习惯。 that the planet will benefit，那么我们的所生存的这个地球能够从中呢受益了哈，用这个字 benefit 啊，这个 planet 是指我们的这个 earth 啊，我们的地球了。那么同时啊，尽量呢做一些你觉得自己可以做到的一些事情啊，那么一定要 realistic， 不要呢强求自己呢严格的遵守呢指南所有的规则。因为昨天我们讲到了唐女士呢在网上发布了一个中英文的指导，即使啊你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变，但是呢这种改变让你觉得非常的舒服，不管他们看起来多么的微不足道，仍然啊也是了不起的一个改进。 Just do things that you find you can do it， 做一些你认为自己能做的一些事情。 And do not necessarily feel that you have to follow all the rules of the guide， 没有必要，哎，这里面我们用到的一个词呢叫 do not 或者说 not necessarily。我们学过 necessary 是必须的哈，是个形容词，把这个 y 去掉变成 ily 呢变成了它的副词，表示必须的。同时啊前面呢加一个否定词呢 not， 表示呢没有必要。比如 he has a car but it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s he can drive， 他有一辆车但并不意味着哈，一定意味着呢他会开车。那么 you have to follow all the rules of the guide， 一定要按着这个规则去做。 Even if you make a few small changes in your behavior， 很少的或者一些小的变化，这种变化 you feel comfortable with， 感觉非常的舒服。 And that's a great thing no matter how insignificant they seem， 虽然说是一个 small change，但是呢这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It's a great thing， 无论哈多么的微不足道。哎，我们今天学另外一个字微不足道，这个词呢叫 insignificant， 同样这个词呢也可以给它呢拆分成两部分。首先我们看一下 significant， 它表示说一个事情呢特别的重要哈，特别的有意义。 significantSignificant， significant。 那么前面呢加上了 in， 那么表示说一个东西不重要，通常呢翻译成微不足道，它可以指一件事情 a matter， a thing is insignificant， 同样也可以指一个人 insignificant person。那么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报道啊说呢北极变暖啊可能对北极熊构成威胁，因此啊很多人在看电视的时候呢看到这个冰面啊不停的在缩小，那么北极熊它所生存的空间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很多人表示忧虑哈，边看电视啊非常着急。但是呢有多少人愿意尽自己的努力来减少他们个人产生的垃圾啊，那么可能会直接的会间接呢威胁地球上一些稀有物种的这个存在。 It's been reported that Arctic warning， Arctic 北极，这个是 Arctic, A-R-C-T-I-C, Arctic Warning, 合到一起呢，北极的变暖 may pose a threat to the polar bear. 今天我们学一个词组哈，产生威胁，威胁我们会 threat, T-H-R-E-A-T。那么产生呢，我们会用一个词叫 pose, P-O-S-E。这个词啊其实不难，比如说我们在拍照片的时候呢会摆一个 pose, 但这里面这个 pose 是一个动词了，表示说呢构成形成了一个威胁，后面跟的是北极熊叫 polar bear, P-O-L-A-R, 表示极地的意思，这个词的名词呢是 P-O-L-E,、啊、极地，那么变成形容词呢是 polar, P-O-L-A-R, polar bear,And many people express alarm about that, but how many are trying their best? 那么多少人在尽自己的努力啊 to help by reducing their personal garbage? 啊，那么减少呢自己所产生的这些垃圾。那么看看我们生活当中哈，一点一滴从哪儿开始做起啊？服装行业啊是碳排放的一个非常主要的来源之一。离上次呢他买衣服到现在呢已经一年多了。事实上啊他和志愿者呢经常在全国各地呢组织一些二手服装的一些交换活动。那么这样啊人们就可以以一种绿色环保的方式呢获得自己想穿的这些衣服。The clothing industry is one of the major sources of carbon,主要的一个来源啊 ,source, S-O-U-R-C-E,Major, M-A-J-O-R, 合到一起，主要的途径，主要的来源。餐饮业哈，是这个城市的一个主要的收入的来源哈。那么可以说呢 ,catering industry, 或者说 restaurant is a major source of income for the city. Tang says, and it is more than a year since she bought clothes. In fact, she and volunteers frequently organize second-hand clothes exchange activities. 安排 organize,二手的衣服、啊、second hand cloth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so that people can obtain clothes in a sustainable way 人们可以通过一个可持续的方式呢获得衣服、啊、sustainable 这个词我们讲一下 S-U-S-T-A-I-N-A-B-L-E 表示可持续的这是一个环保、啊、常用的一个词比如说可持续的发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那么同时啊这位唐女士说啊他们这么做啊不仅仅是为了减少浪费同时啊这个过程啊也是与你内心的一次对话这是一个自我探索的过程当你有了物质欲望的时候呢你明白是什么让你快乐他说啊他不需要买新衣服让他来开心他可以从其他的方面获得快乐比如说和他人谈论他们可以做哪些事情来减少浪费It is not only about reducing waste, 不仅仅是一个减少浪费的这么一个过程。It is also a dialogue with your inner self. 哎，这里面有一个很好的词叫内心的自我 ,inner self。我们学过这个 IN 呢表示里面 inner, I-N-N-E-R, 表示内在的后面加一个 self, myself, yourself, 把这个 self 提出来表示一个自我的意思。啊，那么合到一起呢表示内心的自我同时呢这也是一个跟内心的自我对话的一个过程 Dialogue with your inner self It's a self-exploration 同时啊也是自我探索的过程 Self-exploration 我们学过 explore 动词 E-X-P-L-O-R-E 探索而今天呢学的是它的名词 exploreration 把 E 去掉变成 A-T-I-O-N self-exploration you will understand what makes you happy when you encounter your material desire 当你遇到哈这种物质欲望的时候呢能够弄清楚能够弄明白什么东西能让你真正的快乐起来 when you encounter 表示说遇到哈遇见哈往往是一种不期而遇的这么一种意见哈 I don't need to buy brand new clothes to make me happy 不需要买新的衣服 brand new 啊，这里面新我们知道呢用这个 new 可以但是呢如果强调特别特别的新哈 brand new 比如说 brand new car brand new bag 啊 brand new 什么什么东西表示非常非常新的一个东西 to make me happy I get a kick in other way 哎，这里面我们学到一个词表示获得快乐 我们知道获得快乐叫 get happiness， 这是我们说中规中矩的一个翻译方法 happiness， 但今天我们学一个比较口语化的表示呢快乐的这么一个词 a kick K-I-C-K， 同学们注意了，这里面这个 kick 绝不是踢的意思哈，我获得了一脚踢哈啊，表示说呢一个快乐的感觉，一个 satisfaction， 令自己满足的这么一种心情，这么一种状态啊。Get a kick in other ways， 通过什么方式获得快乐 ？Get a kick in other ways， such as talking to other people about what we can do reducing waste， 比如说。如何来减少浪费哈、啊、让我们的环境更加的能够有所改善。那么随着我们物质生活的改善啊，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容易的时候呢，我们经常忘记一些非常实用的东西哈、啊、比如说我们忽略的一些比如说布袋啊，一些竹篮子等等。但是呢零浪费哈、啊、他说到呢是一种个人的选择，我们不应该强迫别人去做哈、啊。另一方面，你一旦意识到呢塑料的降解啊需要几百年的时间的话，你就不能假装你不知道哈、啊、这么一个事实的存在。As we have become better off, life has become easier. 哎，两句话，生活越来越好，用一个是 better off， 这个 better 我们知道是 good 的一个比较级，那么变成了 better 表示说呢这个什么什么变得越来越好，它的一个趋势呢是越来越让大家感觉到越有希望。Life has become easier， 同样啊生活越来越便利，越来越方便，比如说塑料袋啊这些快递等等哈、啊、越来越方便。但是 but we have forgotten about these very practical things， 忘记了一些非常实际的哈、啊、非常实在的一些东西。 but going zero waste is a personal choice， 这是完全的是一个个人的选择，个人的选项。 and you should not try to force it uponothers， 如果说把一个东西强加给另外一个人的话呢，我们会用这个动词 force something upon other people。比如说啊，这一个人哈、啊、喜欢呢跑步，你可能喜欢跑步，但是呢，别人可能喜欢打球，你不可能把这个 force 这种跑步的这种爱好 upon other people， 强迫某人去接受你的观点，你的一个习惯是不对的。On the other hand, once you become aware that it takes several hundred years for plastic to degrade， 哎，这里面意识到 aware A-W-A-R-E 啊，意识到某件事情 be aware， 后面注意一下有两个形式，一个呢可以跟 of， 如果跟 of 的话呢后面是一个词哈 be aware of the safety， be aware of pollution， 比如意识到一个安全的问题，意识到呢比如说这个污染哈 be aware of。那如果说后面跟句子的话呢，需要跟这个 that be aware 或者 become aware that， 意识到后面呢它可能需要花费数百年的时间 for plastic 塑料呢才能够 degrade， grade 是级别哈、啊、年级，前面加一个 de 呢表示降级，塑料呢能够降解哈、啊、用这个词 degrade。 You cannot pretend you do not know，你不能呢假装你不知道这么一个事实。目前啊没有一个哈现成的零浪费的一个公式哈，那么一个模式，那么呢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呢来支持这么一个生活的方式，这么一个生活的态度。比如说非常简单，尽量呢成为一个素食主义者，那么当然大家吃肉也没有问题哈，同时啊他的观点呢是不买啊或不点外卖。 There's no ready made formula to zero waste，没有一个大家能够随手拿来的这么一个 formula， F-O-R-M-U-L-A 表示一个公式，这么一个模式啊 for zero waste。 We can all do our own things in our own way to support the idea， 用我们的方式哈、啊，用我们能做的这些事情来支持这么一个观点。 Such as being a vegetarian， 成为一个素食主义者。 And not having food delivered， 非常反对哈这个快递这个行业哈，因为他认为快递呢的确呢会产生很多不必要的一些 waste 啊，这些浪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Even though producing zero waste is a wonderful idea， Tom suggests that it is best not to be unrealistic but rather to think about single small actsthat can help you improve your own personal behavior so that the planet benefits。 Just do things that you find you can do and do not necessarily feel that you have to follow all the rules of the guide. Even if you make a few small changes in your own behavior and changes you'll feel comfortable with, it's a great thing no matter how insignificant they seem. It's been reported that Arctic warming may pose a threat to polar bear, and many people express alarm about that.But how many are trying their best to help by reducing their personal garbage? The clothing industry is one of the major sources of carbon, Tang says, and it is more than a year since she bought a clothes. In fact, she and the volunteers frequently organize secondhand clothes exchange activity throughout the country so that people can return clothes in a sustainable way. It's not only about reducing waste,but also a dialogue with your inner self. It's a self-exploration. You will understand what makes you happy when you encounter your material desire. I don't need to buy brand new clothes to make me happy. I get a kick in other ways, such as talking to other people about what we can do reducing waste. As we have become better off and life has become easier, we have forgotten about these very practical things.But going zero waste is a personal choice, and you should not try to force it upon others. On the other hand, once you become aware that it takes several hundred years for plastic to degrade, you cannot pretend you do not know. There's no ready-made formula for zero waste. We can all do our own things in our own way to support the idea, such as being a vegetarian and not having food delivered. 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小猫咪追月亮，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那今天呀 ,Jason 老师要和大家分享的是2005年获得凯迪克金奖的作品 Kittens,First full moon, 小猫咪追月